界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婚恋的主题永远也说不完。您看，从古到今，光是这夫妻的叫法就有很多种，有结发、鸳鸯、伉俪、配偶、连理、秦晋之好、百年之好。现如今呢，打着夫妻旗号的更是多了去了，像夫妻指南呢、夫妻测试啊，甚至吃的里边还有夫妻肺片。甭管是现如今的自由恋爱，还是古时候的包办婚姻，这夫妻的故事是层出不穷。这里头尤其是那些结婚之后反目成仇的，更是让人唏嘘不已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这俩人守着过一辈子不容易。可偏偏就有男人不满意，要做负心郎。不过您可千万别以为古代的女人好欺负，历史上就有搞臭负心郎的记录，而且要让这负心郎是一臭到底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后帝高天勘探古今情不尽，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酬。原本夫妻恩爱一团和气，那堪欲壑难填，生出事端。各路女子八仙过海显神通，手段万千，只为收拾薄情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历史上的痴心女负心郎第一集。要说到历史上的负心郎，您肯定第一个想到陈世美。一出铡美案，把这负心郎的大帽子就扣在了陈世美的头上。陈世美的故事大伙都很清楚，原本他们家挺穷的，他这媳妇秦香莲苦心操持家业供他读书。10年苦读之后，陈世美进京赶考，高中了状元，被宋仁宗钦点为驸马，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。这秦香莲在家里边左等右等，等了3年不见丈夫回来，这秦香莲就带着两个孩子东哥春妹进京寻夫。没成想这陈世美不顾夫妻感情血肉亲情，愣是不承认自己有这媳妇儿，还暗中派人追杀。这杀手看是一女的，还带着两个孩子，不忍心下手，在庙里头就自尽了。这秦香莲被误认为是杀手，被逮捕入狱。在陈世美的操作之下，这秦香莲被发配边疆，半路上这官兵奉命要杀他，好在被展昭救下来， 然后在包拯包青天的主持之下，冤屈得以声张，铡了陈世美这个负心郎，大快人心。不过这铡美案究竟是一出戏，在真实的历史上真有陈世美这个人吗？在戏曲里头，这陈世美自报家门，说他是湖广均州人士。这湖广均州就是现如今湖北省丹江口市，在这儿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，他耗费10年精力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，写成了一部40万字的专著，叫《陈年谷秘史》。这位老人说，历史上并没有陈世美这个人，他在生活中的原型是一个叫陈年谷的清朝官员，真实生活当中这陈年谷也跟陈世美大相径庭，人家并没有因为富贵抛妻弃子，干出那种天理不容的丑事来。铡美案这讲的是包公包青天，是宋朝的事儿。那在故事里，这清朝的官员陈年谷怎么跑到宋朝让包青天给铡了呢？古代文人除了名字还有一个号，这陈年谷的号起得很有学问，取自圣人孟子的一句话：无谷者种之美者也，苟为不熟不如一败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五谷是庄稼里的好品种，但是这谷子不成熟还不如杂草呢。陈年谷的名字里带着一个谷字，这谷子熟了才美，于是自号熟美。再加上古代文人之间喜欢互相称呼对方的号，得这陈年谷就变成了陈熟美，跟陈世美只有一字之差。根据考证，这陈淑美最终变成陈世美，这里头是有人栽赃陷害。清朝顺治15年，这陈淑美的两个同窗好友从家乡跑到京城找他求个官做，陈淑美给婉言回绝了。这俩人于是怀恨在心，说念书的时候你没钱我们俩接济你，现如今你飞黄腾达了，翻脸不认人了。这俩人一肚子怨气就往回走，走到河南南阳这个地方，正好赶上演一出琵琶戏。这戏里边讲的是一段忘恩负义的故事。这俩人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，他们不惜花费重金请这戏班子改戏，把剧里头的男主人公就改成了他们怨恨的这个陈淑美，这女主人公就换成了陈淑美恩爱的小老婆，叫秦心莲。可是终究做贼心虚啊，这俩人不敢用真名，就把人家的名字各自改动了一个字儿，陈淑美改成了陈世美，秦心莲给改成了秦香莲。捎带手的，俩人还把陈世美说成了驸马，增加了这个戏剧冲突，更有看头了。好家伙，这出戏改编之后一经上演，那是大受欢迎啊，在河南一带成了大热门，戏名也由琵琶记改成了秦香莲抱琵琶。不过这个时候陈世美跟包公还八竿子打不着呢。等到这一年的正月16日，照例有个戏班子上演秦香莲抱琵琶，这天看戏的人特别多，舞台底下黑压压的一片，叫好声是一阵接着一阵。这戏班子唱了半天，观众还没听够呢，没办法，这班主只好又加了一段，叫陈州放粮。这陈州放粮讲的是包公惩治贪官的故事，然后又唱了一遍秦香莲抱琵琶。这场戏由早晨唱到中午，舞台上陈世美的手下韩琦受命追杀秦香莲，这韩琦不忍心放走了秦香莲，自刎而死。杀庙这一段最后，秦香莲拉着一对儿女倒在血泊当中。戏唱到这儿本应该结束了， 可是这舞台底下的观众啊，就是不走。可能是这陈世美演得太好了，大家伙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，齐声怒吼，杀了陈世美，捡起砖头瓦块，噼里啪啦的就往舞台上扔。一出岔子，这戏班的班主给急得够呛，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在后台团团转，不敢露头。看来这陈世美要是不死，没法跟观众交差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班主在后台急得抓耳挠腮。这个时候，刚才陈州放粮里边演包公的演员看见班主这么着急，赶紧过来问说：“班主您怎么了？这是台下出什么事儿了？闹哄哄的。”这班主一抬头，眼前一黑。为什么一黑呀？这演包公的没卸妆呢，大黑脸。这班主看着演包公这演员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推着他就往台口上送：“快，你快上台上接着唱，把这陈世美给我弄死。”这演包公的一听啊，说：“班主您急糊涂了，我是宋朝的官员，这陈世美是清朝的驸马，这中间差着几百年呢，哪能同台唱戏呀？”这班主一脸的着急呀、啊，哎呀，事已至此，甭管他同朝不同朝了，陈世美那么大的驸马爷，谁敢杀他？只有你包青天铁面无私，能给他铡了。你快上去，给老百姓出口恶气，就算是煞戏了。煞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出戏就算是结束了。舞台上有句话叫救场如救火呀。这黑脸包公一听，得，这呀也是没辙找辙，自当包公我加个班，把这陈世美给办了得了。于是乎重整衣装，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，一个不差上台了。到了台上现编词儿，想把陈世美弄死，这中间总得有一过程啊。就看台上这些演员，这唱腔啊都拉长腔了，干嘛呢？拖延时间，想下句唱什么呀。战战兢兢的总算是唱到包公铡了陈世美，戏唱完了，台底下鸦雀无声啊。这演员站在台上心里没底啊，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班主让我们两个朝代的人同台演出，这闹笑话了吧，传出去您说我们这戏班子名声以后往哪搁呀。正当欲哭无泪之时，忽然台底下哗，这观众一下就躁动起来了，有人这儿哭，有人这儿叫好，掌声雷动。呵，感情这观众啊是给感动的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这出临时拼凑的戏大伙欢迎，长演不衰，由此这出戏就变成了铡美案。陈淑美的这两位同窗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为了泄愤酿成了一桩不可弥补的历史冤案，铡美案成了压轴大戏了，陈世美成了负心郎的代名词。铡美案在各地演出都是广受欢迎，不过唯独在陈淑美的家乡丹江口市这儿还从来不演铡美案。据说早些年啊，这出戏在这儿也演过，当时这陈年谷的后人气愤不已，当即约了兄弟几个拿着家伙到剧场里边就砸场子去了。打这儿之后，戏班子知道了到了军州千万别演铡美案，否则就是自讨苦吃。陈世美这个负心郎其实跟陈淑美没什么关系，只不过是张冠李戴，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。陈世美是虚构的，不过在历史上这负心郎可不在少数。您比方说这战国时期的名将吴起，起初的时候家境不好，受人嘲笑，好不容易在鲁国找到了一份营生，伺候鲁穆公。有一年这齐国的军队进攻鲁国，鲁穆公想启用吴起， 可是一想，这吴起的老婆可是齐国人，万一说打起仗来，他念及老婆老丈人一家子，给我来一手下留情，或者来一阵前倒戈反了，这我不抓瞎了吗？吴起得知鲁穆公的担心，回家思索了一夜，第二天红着眼睛拎着妻子的人头跟鲁穆公表忠心。为了获得功名，这吴起竟然杀妻求名，真得算是历史上著名的负心郎了。三国时期也出了两位负心汉，一个是刘备，另一位是刘备的崇拜者，叫刘安。这刘备一碰上关键时刻该逃命了，总是撇下老婆不管，而且那句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，就是刘备说的。千百年来这句话坑了多少女性了，就凭这一句，谁要敢说刘备不是负心汉，那这女同胞肯定不答应。刘安呢，原本是一个猎户，有一天他心目中的英雄刘备逃难，就逃到了刘安家里。这刘安家里穷得一清二白，又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刘备。这小子就把自己的老婆杀了，给做成吃的让刘备吃。负心到这种丧心病狂的程度，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做绝活了。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家里养着一大帮的门客，后来这门客越来越少，平原君着急了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自己的一个小老婆损坏了他爱惜人才的名声，所以投奔的人就少了。这平原君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当即下令砍了这个小老婆的脑袋。这个故事一直被当作青涩重义的美谈，可是您想想，他那小老婆不懂事，就嘲笑了一声，至于因此搭上性命吗？这对他也不公平啊。历数千百年来的负心郎，似乎这受伤的总是女同胞。有人说了，封建社会女人地位低，无力反抗。哎，这话您可就说错了，还真就有奋力反抗的女中豪杰。说宋朝的时候，这杭州城里头有个团头金老大。什么叫团头呢？说白了就是叫花子的头。这些乞丐化来的东西，团头按照比例每个月收取月头钱，要是碰上了天气不好的时候，这团头就熬粥养活这些乞丐。您别看这团头穿得破衣烂衫的，那在乞丐当中跟主子一样，所以他名下的乞丐都是奴婢式的，对团头百依百顺，不敢忤逆。这团头有时候还在乞丐里边放高利贷，不过只要是不嫖不赌，慢慢积累，总能创下一片家业。在旧社会，这娼妓、戏子、奴隶、衙役这四类都属于贱民，乞丐虽然穷啊，可不属于贱民。不过虽然这理论上如此，毕竟这话好说不好听，这团头的名声还是不太好。咱们书归正传，说这杭州城里有一个团头金老大，家里住着大房子，种着好田地，穿着绫罗绸缎，吃着山珍海味，这谷仓里有余粮，口袋里边有闲钱。虽然算不上什么首富，可也是杭州城里数得着的富豪。这金老大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玉奴。这小女儿长得水灵，惹人疼爱。金老大从小就教女儿读书认字，等玉奴长大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这金老大看着满心欢喜，就想着给闺女找一个好人家，这一辈子好有个依靠。当时这读书人社会地位高啊，这金老大就学磨着 把闺女嫁进一个书香门第，找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做自己的女婿。愿望是美好的，可现实是残酷的。好一点的读书人家一听是团头的闺女，都摇头不答应。金老大为这事儿伤透了脑筋，眼看着闺女奔十八了，再不出阁就成老姑娘了，这金老大急的是火烧眉毛。就在为这事儿发愁的时候，隔壁一老头给他出了一主意，说太平桥下有个书生，姓莫，叫莫启，20岁了，长得是一表人才，饱读诗书。就因为父母死得早，家里边穷，到现在没娶上媳妇儿。这书生还挺上进，最近人家考上太学生了。这所谓太学生什么意思呢？用现在话说啊，就相当于考上名牌大学了。他情愿到别人家入赘，这书生不正跟您金老大的闺女相配吗？为何不招他为婿呢？这金老大听了十分高兴，就央求这邻居说，麻烦您给我这闺女啊说说亲戚。这老头古道热肠的，当即答应，就去了书生家里。到那头啊，把这金老大家里的情况这么介绍一遍，这书生莫启一听，对方是个乞丐出身，团头，这心里头不太情愿。可再一想，人家虽然是一个团头，可毕竟这么多年积累下来有钱，自己连娶媳妇的礼金都送不起，这门亲事能成得了吗？这老头就看出了书生的犹豫，当时就说，你呀，只要答应这门亲事，放心，成亲的时候啊，一两银子你都不用出。这莫启当即答应了，老头从中撮合，金老大选了一个良辰吉日，吹吹打打，就给这对新人办了喜事，把这书生给招赘了。小两口郎才女貌，按理说日子应该过得不错，可没成想这书生发达之后，好日子反而到头了。他竟然嫌弃妻子的出身，动了杀妻的念头。这一切金玉奴都蒙在鼓里，这个弱女子又能否躲过一劫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